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的一剧之本，今天我们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哪一天我们会飞？ 是咩？呢个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咩？ 因为我了解过嗰个哪字咧，系一个问句会用嘅哪字嚟嘅，即系问边一日我哋会飞。 所以我 系啦，呢个我一开始嘅时候都以为系哪天，即系嗰一日，即系冇个口字边嗰个哪 嚟。 但系原来佢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呢个我哋一阵有时间咧再倾下，究竟点解会用呢一个哪，或者点解用呢个名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今日讲嘅就系电影嘅剧本《哪一天我们会飞》啦。呢个2015年，可能好多人都已经睇咗个电影。佢嘅英文名就叫做 She Remembers, He Forgets。 我反而覺得呢個英文名先改錯咗， 完全同中文同英文唔同。但係你話改錯咗係同個戲本身唔關定咩事？ 唔係，因為好似係個男仔其實係記得我，好似個女仔成日唔記得曬以前啲嘢咁。 係咩？一陣講個故事嘅內容嘅時候，我哋再諗下邊個 remembers， 邊個 forgets 啦。係啦，咁呢套嘅電影就係由黃修平導演啦，陳心瑤、黃修平去編劇嘅，咁一眾嘅主演就有楊千嬅、林海峰啊，咁仲有幾個年輕嘅演員啦，游學修、蘇麗珊、吳兆軒等等，大家都睇咗呢套電影，有好多人都讚嘅，我亦都睇到一啲評論啊，或者一啲朋友睇完都中意嘅，咁而呢一個班底咧，黃修平同陳心瑤嘅呢個嘅組合咧，之前亦都有一套電影，就舊年亦都十分之出名，亦都好多人去評價嘅，就係《狂舞派》。係啦，咁即我自己咧，之前都有睇過《狂舞派》呢套電影，其實我就幾中意呢個電影嘅。咁但係反而今次睇完《哪一天我們會飛》咧，我就有少少失望嘅。 系 啦，因为点解咧？ 两套都系讲梦想啊，讲一个人追寻梦想嘅啲故事啦，咁。咁而今次呢套，我觉得冇乜惊喜咯，有啲闷咯，有啲凉咯。 但系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如果论成个技法，即系成个结构啊嗰样嘢咧，其实今次系比《狂舞派》好嘅，我觉得进步咗噶。 系嘛？ 系啊，《狂舞派》其实系我自己觉得。深刻佢係即係電影嘅人士都係即係一個好魔術嘅嘢啦，即係佢深刻有一樣嘢就觸動到大家，咁係令到嗰樣嘢係突然間成功咗，咁但係其實喺個技巧上面，其實我覺得係更加唔成熟嘅，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反而進步咗，但係咧。可能就係冇一樣嘢咁 magic 咁去觸動到大家，或者將佢變翻一個普通電影咁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佢又有啲瑕疵啦咁樣。好似你所講，就冇咗一種好似上次嗰種咁嘅驚喜啊咁樣。可能係因為咁樣咯。 喺我哋講呢個哪一天我們會飛之前啦，啱啱阿陸姑都有講過，狂舞派好似都有啲問題，不過我真係想依家聽下究竟你。可能記憶中都仲記得《狂舞派》嗰個內容係點啦，我諗大家有睇過嘅就聽啦嚇，咁冇睇過就繼續聽啦，都係聽，都係聽啦，聽下啦。咁我想知道下啊，當日《狂舞派》嗰個電影有啲咩問題，你會覺得？ 我知，其實真係好耐之前，我已經唔完整記得㗎啦。但係咧，我好記得嘅就係，因為佢其實話追求夢想啦，但係我睇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嗰啲人只不過係做緊一啲自己嘅嘢。其實佢哋差唔多個個，除咗我記得係有一個女仔咧，就係、是、本身去做好似做 lemo 唔 係去 做嗰 係啦，嗰、那個我反而好似仲見到佢有啲嘅所謂 struggle 啊。但係其他嘅角色咧，其實全部只不過你中意跳舞，我就去跳舞啦。即係你冇代價嘅喎，你完全見唔到佢哋係要付上任何代價，或者係要係掙扎喺咩位咁去做。咁我就會覺得，咁你呢個係咩？即係夢想啫。即係你係人想做嗰樣嘢，你自己努力去做。咁我睇唔到，所以嗰樣嘢我係覺得好一口氣咁樣咯，即係就係講你中意做嗰樣嘢，你就去做啦。然之後就咁深刻，但係佢又可以 我覺得係成個宣傳啦，當時係一開始去做咗好多學校啊，已經去做，咁帶咗成個氣氛出嚟。而嗰個氣當然亦都有一啲熱血嘅部分嘅，咁係令到嗰件事咧突然間唔成功。但我都其實我自己睇嘅時候，我當時就覺得其實人物啦、各樣嘢都唔係話寫得咁好嘅。如果純粹即係從嗰個技法嚟講咯。 好啊，咁我哋依家就等阿初未出聲啦。我諗佢喺度儲緊氣，喺度講緊唔 係。咩啊？ 醒翻嚟，醒翻嚟，翻嚟啦！我哋一陣咧就會講下《那一天我們會飛》呢個戲究竟講咩啦。你翻多陣都得。 好。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好啦，初瞓醒啦噃。 系啊，系啊， 系、 啊啊、 你表演嘅时候啦、啊，可以 表演啲咩？有咩可以表演？ 表演飞咯、 啊。好、哦，都冇窗喎，但系我哋呢、這个净系得一个窗，贴翻出出边嘅啫。但系点好啦？咁我哋就讲咗我哋今日要讲嘅呢套戏啦，就系、是《那一天我们会飞》嗰个剧情先。咁个戏嘅剧情咧，就主要系围绕住咧三个，即系可以话系中学同学嘅故事嘅、嗯，就系、是、阿彭胜华、余凤芝同埋阿苏博文。咁啊，故事一开始咧，我就见到咧，就系有一个有杨千嬅饰演啦，一个女仔啦，佢就喺一个旅行社度做嘢嘅。咁佢系做咩咧？就系帮人哋即系安排啲旅行啊，咁样咧，即系成日会遇到啲唔同嘅客人啦，上嚟有唔同嘅要求咧，尽量去安排佢哋啦。但系辗转咧，同喺佢同佢嘅老板嘅言谈之间，我哋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佢好耐冇放过假啦，就 系 好耐冇自己去过旅行， 五年冇去， 已经五年冇去啦。咁而咁啱得咁巧咧，佢又因为约咗中学同学聚会啊，咁啊好开心啦，约晒啲中学同学出嚟之后咧，我哋先发现咧。原来咧，佢嘅呢一个佢而家嘅先生，佢嘅老公啊，就系阿彭胜华啦，就原来系中学同学嚟嘅，因为喺个中学同学聚会入边咧，佢哋就系两个双双出现，亦都所有人都识噶啦，就讲翻啲中学嘅时候嘅日事咁样啦，亦都提起咧，以佢哋所有人嘅脑海入边都有一个人啊，就系苏博文， 冇错。 咁苏博文去咗边咧？咁样就唔知道，真系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咁喂，你同佢好似最熟嘅有冇联络？冇，个个都冇啊，咁样。咁就呢一個咁嘅同學聚會就完咗啦，而佢哋搭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其實喺個聚會入面我哋已經見到啦，但係喺佢哋兩公婆啊彭胜华同埋余凤芝搭車翻屋企嘅時候，我哋就更加見到原來佢哋兩公婆咧，即係有少少嘅問題啊都。第一啊，余凤芝就話。佢好耐都冇放假啦，咁佢哋上一次去旅行系几耐之前啊？老公吓冇耐之前先去过啫，五年之前啊，原来已经系咁样。咁啊，見到呢個老公咧，阿彭勝華咧，就係啲同學叫做手工王啊嘛。佢而家就係做一啲設計啊嘅事業嘅咁樣。咁就佢工作好忙啦，同我老婆就溝通啊唔係好多啦咁樣。咁亦都係喺佢送佢翻屋企啊，去到屋企樓下就叫個老婆翻上去，仲要翻公司要處理啲嘢。即係見到佢哋兩個個感情生活係有一啲嘅問題啊。咁而喺個戲繼續發展落去嘅時候，我哋亦都發現咗一啲其他嘅問題，就係、是、原來呢一個彭勝華咧喺去上海公幹嘅時候咧，係識咗另一個女仔嘅。嗱，佢同呢一個女仔嗰個關係係點咧？那個劇本就唔係話有好詳細嘅交代。總之就佢應該係都係有一啲越軌嘅行為㗎啦。OK。咁辗转之间咧，呢、這个余凤芝喺翻到嚟，因为呢个同学聚会啦，再加埋有啲同个老公嗰个关系又闹得唔系几开心嘅时候咧，亦都佢就开始执行咗一个行动啊，就系去试下揾下苏博文。 嗯， 因为苏博文咧，原来佢有个以前嗰啲，即系我唔知应该叫 blog 啊，定系叫做一啲网志啦，即系有咁样个网页。就係講呢個蘇博文嘅一個飛行世界啊，即係佢就係講一啲關於佢飛行嘅一啲嘅佢嘅愛好啦。呢個就係蘇博文嘅一個喜好。如是者咧，呢樣嘢亦都令到阿余鳳芝咧，即係喺我嘅講法入邊啊，你喺呢個意識流或者喺個行為入邊咧，佢就開始去尋找翻佢自己嘅一啲嘅回憶啦。咁呢啲回憶包括佢就翻去佢自己嘅中學啦，去抄翻一啲佢以前同呢一個蘇博文嘅一啲仲有嘅一啲唔同嘅所謂嘅紀念品啦。即係一啲令佢會記翻起呢一個人嘅一啲唔同嘅嘢啦，而佢就即係重新去睇翻佢同埋蘇博文同埋佢而家嘅老公阿彭勝華嗰個故事啊。因為原來咧係細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咧第一件事就係呢一個彭勝華同埋蘇博文就好老友嘅兩個，又一齊參加學校嗰啲。 啲歌唱比賽啊，咁佢又攞只校歌啊填嗰啲詞啊咁樣。咁而喺嗰陣時咧，就因為阿余鳳芝咧就係負責咧，即係舞台管理嘅，就係幫手控制啲燈光咁樣。咁喺呢個時候，佢哋兩個就見到，咦，原來有個好靚女嘅女同學喎，阿余鳳芝咁樣。咁就輾轉，其實佢哋兩個咧都中意咗呢個余鳳芝，咁、就兩個都用唔同嘅方法去追求呢個余鳳芝啦。而因為呢一個彭盛華同埋阿蘇博文咧，都喺學校深烤，都係某程度上嘅風頭等嚟嘅。其實好多人都會認識佢兩個，因為佢兩個好得意啊。而阿蘇博文咧，就係因為佢咧物理嘅成績係好好嘅，因為佢就係好中意飛行呢樣嘢啦。咁同埋佢又會即係有個叫飛行學會，就係佢發起嘅，咁就會做一啲唔同嘅一啲小手工、小勞作啊，或者甚至系做一啲模型嘅飛機出嚟，咁因為咧呢個彭盛華咧就係好叻手作噶嘛，所以佢哋兩個亦都一拍即合，就係咁樣就展開咗佢哋三個人兒時喺學校嘅一啲咁樣嘅故事啦。咁但係咧，即係翻嚟現實，就係呢個余鳳芝同彭盛華嘅故仔，亦都係繼續去發展咧。呢個余鳳芝就發現呢個彭盛華個褸袋入邊咧就有一個上海唔知咩夜總會嘅一個咁樣嘅打火機咁樣。咁啊，呢、這、一個余鳳芝當然就即刻就起疑心啦，亦都係真係好唔開心啦。咁但係彭盛華亦都講咗一個好有合理嘅一個理由出嚟，就話我點樣喺上海攞個打火機搭飛機翻嚟香港啊？啊，咁係喎，一個打火機係上唔到飛機，但係好不幸地呢個打火機真係喺香港出現啦。我哋唔知道係點啦，究竟係佢嗰一個所謂嘅情婦或者嗰個情人係專登擺喺佢個袋度啊，定還是係點樣咧？我哋就不得而知，個劇本亦都冇再講。但係咧，阿余鳳芝咧亦都係好快咧，就係算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呢啲嘢啦。但係由於呢一個余鳳芝一路喺度諗翻起。即係細個嘅時候呢啲咁嘅關係咧，佢亦都暗馬底做緊一樣嘢，就係佢好想揾翻阿蘇博文出嚟啊！咁而佢喺呢一個歷程入邊係我哋見翻更加多佢哋細個嘅呢啲咁嘅日事啦，包括阿蘇博文就去參加一個水火箭嘅比賽贏咗啦，即係有個獎杯啦，嗰個獎杯個底又刻咗余鳳芝個名啦，亦都有咧彭盛華咧就係因為俾學校咧就係話，你咧就係一定要參加呢個，因為我哋就嚟香港就嚟回歸啦，即係因為佢哋回憶啊嘛，就喺回憶入邊，香港就嚟回歸，你就負責呢一個展覽啦，你就做一個咁嘅展覽，就係叫即係唔知叫我。的玫瑰園咁啊，玫瑰園咁樣咧，就係要起一個即係佢憧憬中嘅香港咁樣出嚟。 香港未來咩幾多啲基建？ 係啦，係啦，係啦。咁總之咧，就係佢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展覽，就用佢嘅手作就做咗啲好靚嘅出嚟。而到最後咧，亦都因為其實喺呢一個展覽入邊啊，暗藏咗一啲咧好靚嘢，佢係做俾阿余鳳芝嘅。咁所以佢亦都想辦法就安排余鳳芝就一個人嚟即係參觀佢呢一個佢用手工做出嚟嘅玫瑰園啦。但係礙於就係因為校方咧有個老師咧點點點，到最後佢都睇唔到嗰個全貌。而阿蘇博文咧又同時間咧，因為其實佢哋兩個都真係中意咗呢個余鳳芝啊嘛。咁而呢一個蘇博文咧，到最後佢亦都同學校嗰個校工咧就係夾手夾腳就做咗一個咧人力嘅一個飛行器啊，就好希望可以俾呢個余鳳芝睇啊。但係到最後咧陰差陽錯。即系因为呢一个阿彭盛华咧就约到咧余凤芝，而呢一个苏博文咧就写咗个字条喺个飞机度飞俾呢个诶余凤芝，余凤芝又冇执起到嗰架飞机咧，就因为俾一个女同学就拉咗去睇阿彭盛华嗰个玫瑰园啊嘛，所以到最后呢度一个咁样嘅阴差阳错咧，呢一个余凤芝亦都可以话系被感动咗，因为佢睇完嗰个咁样嘅玫瑰园咧，就夜妈妈喺学校一个班房度咧，就系同呢一个阿彭盛华咧就两个人就锡咗噶，咁而咁不幸地咧就系因为呢个苏博文咧就 系。都系咁样， 咁啱喺侧边路过咧，就见到呢件事，咁佢就觉得自己冇行啦，从此咧就即系突然间就消失咗啊！咁呢个亦都系成个剧本就系点解一开始就系话呢一个苏博文系消失咗啦，咁但系那边厢呢一个余凤芝亦都冇放弃到话想揾到呢一个苏博文呢件事啊，咁到最后佢就喺嗰个网志度真系留言就系话。我可唔可以同你见面啊？而呢个苏博文啊，真系有喺个网志度有同佢讲话，喂，边年边年边日我哋喺边度见面啦，好啊咁样。咁佢出嚟啦，出到嚟就发现咩咧？就发现原来呢个苏博文咧就已经过咗身啦。出嚟嘅咧系一个女子，呢、這个女子咧其实就系苏博文咧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嘅女朋友。咁佢就将呢个消息话咗俾余凤芝知，余凤芝知道咗之后就好唔开心啦。但系因为喺一个咁嘅过程入边咧，佢就耐唔耐会翻去佢嘅母校啊。咁佢翻嚟学校嘅时候就见到啲学生咧，就觉得啲学生喂。 唔係咁樣嘅，你哋點解而家做嘢咁求其㗎？我哋嗰陣時做嘢唔係咁㗎，咁樣亦都係將一啲佢嘅睇法咧，就係話咗俾啲學生知，而到最後咧，佢就係 inspire 咗啲學生咧，去做一啲關於同飛行有關嘅。我哋以前有個飛行學會，我哋做呢咁嘢，啲學生聽到我係好得意，咁就余鳳芝就將一啲佢同阿蘇博文嗰陣時嘅一啲嘅經歷啊，特別係一啲佢學咗嘅少少嘅物理學嘅知識啊，就做咗啲好得意嘅一啲咁樣嘅飛機啊，一啲唔同嘅嘢出嚟啦，令到嗰啲學生就好有興趣去做呢樣嘢，而到最後咧，學校真係有一個你話係開放日又好乜都好咧，就全部學生咧一齊去重新有一個類似以前飛行學會咁嘅嘢，就一齊做咗一啲唔同嘅遙控飛機啊咁樣出嚟。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到最後雖然蘇博文已經死咗咧，但係余鳳芝同埋彭聖華，因為彭聖華又手工好叻啊嘛，就一齊翻去嗰間學校度就幫嗰啲學生一齊去做呢啲咁樣嘅遙控飛機出嚟。而到最後佢哋兩個亦都有少少咧，佢哋就係冰釋前嫌，即係兩個人亦都重拾翻一個佢哋細個嘅時候一齊做嘅一樣嘢，亦都知道呢一個蘇博文已經過咗身啦。佢哋到最後亦都同嗰扎學生一齊去做呢啲嘅遙控飛機，亦都有最後一場戲就係一齊喺一個空地度一齊放飛機啦。咁就係好開心咁樣，而佢哋兩個嗰個關係咧，亦都可以話係得到某一啲嘅修補嘅。咁成個故仔就咁樣完咗嘅。之後佢哋就應該係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嘅，我估嚇。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啱啱阿初咧就同我哋讲完那一天我们会飞嘅劇情啦，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就冇个心咧冇飞起嘅，因为我真系觉得嗰个想表达嘅嘢咧系好清楚，清楚得嚟咧，佢所有嘢太画公仔画出墙啦。 唔系咁佢要表达嗰样嘢系咩先？你讲清楚先。 嗱，譬如系有啲位讲梦想，我啲同学仔要写个梦想计划书，咁跟住咧啲老师话你写个梦想计划书咧就要有乜乜乜乜乜啊咁样。咁然后啲同学话我唔识写，我谂住第日做踢波做足球员噶嘛，但系依家写写下我变咗健身教练，诸如此类。咁呢啲喺我哋讲梦想，讲学生点样去睇梦想同大人之间有咩分别？喺当中有一个矛盾，但系呢啲佢搬晒出嚟去讲，讲到咁明显咧，我觉得多咗咯。 系咩？个戏系想讲一样咁嘅嘢嘅咩？我唔知啊，我问下噶咋，即系我想听下你哋讲。 会系其中一样佢会想讲嘅嘢。 我觉得个戏无论系讲任何嘢，佢哋都太用力啦，我都觉得有呢个问题。 最后嗰个放飞机仲喺狮子山下面，即系狮子山，我哋会好明显联想到香港啦，咁样。咁然后个个喺下面放飞机，好似追求自己嘅梦想啊，咁样。即系嗰个意象，我系明白咯，但系太容易明白咯，有啲会觉得系。咁就冇咗嗰種要即係俾觀眾去再諗多啲啊、尋覓多啲啊嗰種嘅感覺。 即係學術啲嘅講法就係嗰個藝術上嗰個觀賞價值啊，因為即係好多時我哋睇藝術品都係一樣咁嘅嘢啦，就係你要有某一個抽離，要有某一個觀賞，而從喺嗰個觀賞嘅過程入面我哋發掘到一啲嘢。即係我哋好多時睇藝術品都係鍾意一個咁樣嘅過程，即係我哋去聽音樂，我喺聽音樂嘅時候我發掘到一啲嘢，我哋發掘到某一啲情感，我發掘到一啲意義，或者我哋睇一篇文，或者係我哋而家睇一個戲，都係我哋想發掘出嚟嘅，係我哋一齊經歷嘅。但係你頭先我講法就係話，咦，原來佢已經俾曬我咯，佢 fit 咗俾我咯，即係喂咗我食咗嗰樣嘢。但係我就反而覺得沒趣啦。咁樣你嘅意思係咪咁樣？ 直情係咁樣啦。咁但係譬如仲有一啲對白咧，寫到好出嘅就係、是，我記得有一句就係、是，由我唔知余鳳芝邊個講嘅，就係話，我哋畢咗業出嚟咧，都個個都會成為一個齒輪㗎啦。咁樣，即係呢啲我又覺得唔係 人講嘅説話係嘛？ 係啦，我覺得。太着迹去想讲佢想讲嗰样嘢， 系 咯。 其实我觉得佢由第一个镜头开始已经系有少少呢啲问题，即系佢其实成个戏都系有呢啲问题嘅。咁但系佢其实一开始都已经系，因为你好明显睇到佢一开始咧就已经系想讲俾你听，而家长大咗嘅余凤芝咧就系唔开心噶啦，即系佢哋嘅关系系唔好嘅，即系同丈夫，即系好早已经系有一个俾你知道系咁样。我其实会谂。與其咁咧，即係如果生活化啲，其實咧，佢咪有一場大家中學朋友嘅聚會啦。 其實通常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睇新聞都係啦，你見到嗰啲藝人啊又好啊，或者啲名人啊，佢呢頭仲好似好恩愛咁樣出嚟嘅喎，但係第二日話佢哋原來宣布分手，係嘛？即係呢啲嘢其實先至有趣噶嘛，亦都生活噶嘛，因為 熟啲娛樂新聞， 因為你即係就算有時朋友都係噶，你好似之前見過佢哋好似好好嘅喎，即係出嚟大家一齊玩。咁其實我覺得係咪可以更加雖然同佢講同一樣嘢，表現同一樣嘢，但係如果佢係一開始就係個中學同學聚會嘅。大家真係好開心嘅，我哋連觀眾都以為佢哋其實係好好嘅，即係冇嘢嘅。但係跟住就到佢哋喺架車度嗰段，咁你就已經明顯睇到，咦，係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其實嗰樣嘢咁樣出發去俾觀眾去慢慢咁樣見到咧，可能仲入心啲。即係對於觀眾嚟講，而家佢就係其實由第一個鏡頭影住啊楊千嬅啦，喺個旅行社啦，至到佢喺嗰餐飯，其實都好多定係鏡影住佢咧。你已經完全知道，我知道啦，即係佢哋係唔妥啦。 有咩問題啫？一開始就知道佢哋嗰個 就係冇咗個我覺得就係冇咗嗰種所謂嘅 discovery 咯，即係冇俾觀眾有一種嘅 discovery， 同埋。当你第一个镜头已经系咁，你第十个镜头都仲系做紧同一样嘢，你咪就系嗰样嘢冇咁好睇咯？你会觉得，即系呢个就系 即系呢 个 系呢个系我描述为咧系现代观众犯贱啊！我同意噶，因为咧我哋真噶，唔系，以前唔系咁样噶，真系噶，我哋讲过好耐，即系譬如讲话以前嗰啲法国戏咧，法国嗰啲电影也好，舞台剧好，成日一开始就系两个工人系咁喺度讲，然之后点解会咁？因为以前咧係好習慣噶，你即係講俾我聽，我知道咗啦，然之後我去睇咩？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咧就中意咧，我哋咧個個咧都係要覺得我哋醒啲啊！即係入到咧，我哋自己發現嘅，唔係佢講俾我聽啊！即係個條氣就會順啲嘅，我哋即係呢個係有少少啲觀眾犯賤。 我諗亦都係事實上係你個成個電影嘅歷史啊，或者講人類嘅歷史，你推進到你真係會進步咗噶嘛？我哋已經睇咗咁多電影，即係或者之前咁多嘅戲劇，你已經累積咗一定嘅嘢喺度噶啦嘛？你唔係一開始有電影咁，你第一套咁，你梗係默劇都冇所謂啦。 咁不如首先我就即係嘗試引入去開始討論呢個戲嘅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哋兩位覺得呢個戲其實嗰條主線個故仔係咩嘢咧？我唔知問唔問到，因為幾複雜嘅呢個戲。 我覺得如果主線係應該係講佢哋兩個人嘅婚姻啦，我會覺得 係講佢兩個人個婚姻係嘛？你咧阿傑，你覺得係咩啊？ 我係會從阿楊千嬅即係余鳳芝嗰個角色睇多啲嘅。第一就係佢點樣面對自己嘅婚姻啦。咁喺呢個婚姻入面，當然大家一開始睇到有問題啦，大家溝通唔夠啦，佢自己直情咁講添啦。咁講完之後，佢又回想起以前嘅一啲往事，喺呢個佢揾蘇博文 個過程 呢個過程入面，佢會唔會可以？喺佢婚姻以外，佢想尋覓另外一樣嘢咯，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話我婚姻係一個現實嘅，其實佢尋覓緊一個係夢想中嘅自己或者以前嘅自己係唔同嘅咁。咁到最後就將所有嘢拉翻到現實，點樣將現實去做到有夢啊？ 嗱，你哋兩位咁樣講，即係都甩唔到就係個女主角啊，余鳳芝啦。即係我而家就姑且我老屈咗佢係我平時嗰個理論入邊嗰個主角先。咁呢一個咁樣主角，按照兩位嗰個講法，都係話佢睇緊佢個婚姻啦，或者係睇緊佢點樣去面對呢個婚姻啦。即係阿傑你呢個講法就有少少唔同啫。咁所以就係如果又用翻我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嘅話，咁嗰個起係咩啦？同埋即係呢一個戲頭先 Lucretia 提咗一樣嘢幾有趣嘅，就係、是、前邊佢由佢喺個旅行社度翻工，到佢同朋友聚會，到佢喺個車上面同佢老公三場戲咁樣去法。其實如果技術上咁樣講嘅話，我哋係想睇佢哋個婚姻，又或者係睇余鳳芝佢之後會執行咩嘅話咧？嚴格嚟講，呢啲全部喺我哋嘅節目個講法，或者我個講法咧，呢啲叫 exposition， 即係個前設規範啊。喺嗰個前設規範度，佢就係話俾你聽，哦，原來呢個人咧，佢就係咁樣一個小職員，喺一個旅行社度五年冇放過假，跟住咧同啲中學同學嘅聚會，原來咧就曾經有個人叫蘇博文，個個都識佢嘅，跟住佢同佢老公咧又有啲問題，就係那一天我們會飛啦，就係、是、喂，我哋幾時先至會飛啊？我哋幾時先至會去旅行啊？其實係咁樣開啊嘛。呢、這個問題其實點提嗰個最重要嗰個問題咧，本身係咁樣第一次喺個戲入邊出現嘅。其實呢度都仲係 exposition 嚟嘅。咁如果我咁樣睇呢個係 exposition 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 ，Lucretia 係講緊一個表達嘅方法，點樣去表達我哋見到原來佢個婚姻有問題。但係其實如果調翻轉頭喺另一個角度講嘅話，佢作為一個 exposition 咧，其實我相對嘅要求唔係唔高。 係我覺得有空間佢想點樣講都得。我自己睇法咋，即係佢只要 establish 到，咦原來佢同佢個先生嗰個婚姻有啲問題，突然之間有一日有人同佢講係蘇博文，一個佢遺忘咗好耐嘅一個人。佢突然間醒起，係曾經有叫蘇博文嘅人，而呢個人就係細細個同佢個老公一齊追自己，唔知蘇博文而家點呢？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我哋睇落去個劇本，我哋都知道一樣嘢，就係其實呢一個余鳳姿一路都有少少鍾意蘇博文嘛，佢係兩個揀一個咁樣噶嘛，喺個過程入邊。而喺呢一個咁嘅過程，佢即係開始覺得自己個老公唔好嘅時候，佢思念翻一個細個曾經鍾意嘅一個另外一個男仔，喂，其實完全無可厚非嘅。咁後面就變咗喺一個過程入面，佢就係 struggle 緊喺一個佢現實生活入面面對緊嘅佢老公，同埋喺佢嘅回憶入面嘅嗰個可以叫做夢中情人啦。雖然佢老公細個嘅時候都係佢嘅夢中情人，即係佢只不過兩個揀一個啫。而嗰個後面先至係真真正正佢而家面對緊佢嘅生活啊，同埋喺佢追尋緊佢嘅回憶入面，同埋佢一個已經佢揾唔翻而家消失咗嘅人啊，蘇博文啊嘛。咁我古仔嗰個起承轉合就變咗由呢度先至係真真正正嗰個開始 啊。即係佢去揾蘇博文就係嗰個起。 我而家我冇辦法咁樣答法，但係因為嗰個前設呢，而家我哋所謂嗰個 exposition， 我個睇法就係前面呢就交代咗，哦，佢係一個咁樣嘅職員，佢同佢老公有一啲問題，而佢細個嘅時候有一個叫蘇博文嘅人，我哋喺佢一回憶諗返起蘇博文呢個人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原來係呢兩個男仔一齊同時追過佢嘅，咁呢個所謂嘅戲呢就喺呢度同時發生啦。即係如果建立得好啊，我而家我首先唔評論個戲係咪成個建唔建立得好先呢樣嘢，但係我自己去睇嘅話，就係呢一個女人佢而家同佢個先生有一啲問題，而佢回想起嘅時候，細個有兩個人一齊追佢，咁呢一個就係成個戲我其中一樣嘢我會追嚟睇嘅一個事件啦。即係雖然我唔知大家由幾時開始發現呢兩個男仔都深刻中意佢啦。咁但係因為喺個戲入面，其實如果我哋睇嘅時候，我諗大部分人呢會 drive 得比較亂嘅，就係、是、咦其實係我跟緊邊條線睇㗎，即係呢個我唔知你 其實我又覺得跟我又唔會覺得亂嘅，即係好明顯，因為其實佢個視點都係擺喺余鳳姿度，你係跟佢嗰個視點去睇㗎啦。咁就算佢返去回憶嗰度，咁出返嚟其實都清楚嘅，我覺得嗰度又唔會話好混亂嘅。只不過我其實覺得成個故事成個大浪呢其實都唔係有問題嘅、只不過我覺得佢而家做得出嚟係唔係話即係咁好睇，即係或者唔係好好睇啦。 係咯，咁我哋就討論呢樣嘢。 係啦，我就係覺得係因為佢中間嘅 execution 嗰度其實係嗰啲技巧上面有啲問題。係 你覺得係技巧上 嘅 問題邊啲咧？例如 例如頭先我所講啦，佢哋太用力啦，佢即係想佢想表達嘅嘢太用力啦、例如頭先一開始啦，例如頭先阿傑亦都講佢喺讲理想嗰啲嘢啦，即系嗰啲确实系会令到你中间仲要加咗我系黄修平嗰啲咧，即系其实嗰啲系令到你跳咗跳出嚟啊，嗰啲咁我唔知点解佢系会选择系咁样啦，其实我自己觉得佢校园嗰 part 咧，其实系拍得都几好睇嘅，我自己都觉得系几自然嘅，同埋嗰三个演员都做得唔错，咁啊令到 part 系其实睇得几舒服噶，反而我觉得系现在嗰 part， 佢讲现在婚姻嗰 part 咧。我覺得佢而家選擇嗰樣嘢未必係一個，即係例如佢而家選擇係林海峰，即係阿彭盛華嘅角色，佢、一開始已經係有一個情婦咁樣嘅，已經係一個第三者存在啦。咁、其實，但係如果我諗你係想講佢哋兩個人之間嘅關係係因為一段長時間而開始兩個人淡咗，係講咁樣嘅咧。咁但係你一開始，因為差唔多一開波啦，佢係嗰段佢講佢哋喺車裡面啦，即係去完個聚會、同學聚會嗰陣時，其實已經係出現咗第三者噶啦嘛。咁其實你係模糊咗嗰件事㗎，因為你會令到人哋覺得、其實可能即係你變咗心，所以而家你哋先會咁樣嘅即係關係。而反而聚焦唔到係其實佢哋係自己個婚姻本身已經過咗二十年、二十幾年，所以係大家冇嘢講，然之後佢先要出去揾一個即係人去同佢傾得埋嘅。咁、其實我會諗，如果你個編劇係想咁樣做，咁係咪更加好就係你反而設計一個女仔嘅角色，甚至可以係佢而家嗰個客户啊，佢即係嗰個我哋見到一個客户，係、嗰個客户同佢可能真係出去傾偈傾嘢嘅時候，係已講佢一啲飛行嘅嘢， 係 啦。 好有熱情喎，好有激情喎， 係由咁樣開始，咁我哋就會睇到啊，原來係兩個本身係平淡，但係佢就為咗啊，原來咁樣有一個人傾得埋去，因為 講飛行，反而帶得翻去以前一啲嘢。咁你係咪會將自己想講嗰樣嘢係更加清晰咧？咁、我就會覺得係，譬如呢啲位好多時咧，就係我覺得我哋其實應該係睇到佢係想咁樣講嘅，但係佢而家用咗啲方法咧，係模糊咗件事。咁、我就覺得好多呢啲位其實都係有呢啲問題咯。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好同意 Lucretia 呢個講法，其實因為成個戲，我認為到最後，如果我真係嘗試三言兩語講我對成個戲個評價咧，最簡單就係咩咧？太貪心啦！究竟你係想講有個夢想啊，定係嗰啲夢想點樣令到我哋而家個生活真係放棄咗啊？因為我哋面對生活放棄咗理想，定還是你想講兩個人嗰個感情生活係受到啲咩影響啦、啊？俾個現實嗰個社會去磨滅咗佢啊？定還是係想講啊兩個人喺埋一齊，一定要有啲共同嘅理想，有啲共同嘅經歷啊？定還是係咩咧？即係而家係極度模糊啊！其實。即係我同意嗰個模糊咗，即係幾樣嘢都好似想講咁樣。咁究竟而家你中間係想寫呢個如鳳之系，佢突然間醒起呢個蘇博文，然之後覺得其實蘇博文對我好啲啊，我都係不如我去揾蘇博文啦咁樣。定還是係咩咧？即係好混亂嘅。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如果抽離翻，即係從一個觀眾嘅角度抽離翻少少，去嘗試從佢個即係編導嗰、那個，即係你去接近佢嗰個諗法啦。其實咧，我又覺得。佢哋唔係唔知道自己想講乜嘢嘅， 係咁梗係知啦。 即係但係我就奇怪係佢哋嘅手法點解咁奇怪？有陣時用咗啲位，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所講啦，點解佢哋要到最後嗰個第三者係咪同啊？蘇博文嗰個前女友係同一個人嚟啦，咁你嗰下其實一出現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即係我相信大部分觀眾都會窒咗一窒噶啦，喺嗰個。 唔係有啲人話唔認得噶，有啲人話唔認得。 點解我頭先冇講到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根本都覺得嗰個第一唔係一個重點，對個戲冇推進冇幫助。第二就係我都喺度懷疑係又得唔係又得咁，既然兩樣都得，點解唔講咧？ 你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如果係咁樣，仲更加奇怪添，因為你有咧，仲反而仲會如果你認得佢係同一個，你仲會有個疑問喎？點解會咁樣嘅？而佢又冇交代點解喎？咁點解要有呢個疑問俾人咧？咁我就會諗，我好簡單諗，可能就係編導覺得，咦？咁阿蘇博文又要揾一個係同中意同佢講飛行嘅咁呢個彭盛華又係一個咁樣，咁你好難有咁多女仔咁中意飛行。我純粹覺得係因為咁，所以佢覺得係咪應該同一個人咧？咁但係我有陣時諗就係、是。佢哋唔夠狠去 ban 咗自己嘅諗法啦。你覺得呢個可以解決到，但係其實唔得㗎。你應該要 ban， 你再去諗啦，你俾自己再諗啦。其實唔係咁難㗎啫，我覺得。 你話 ban 呢個諗法嘅意思係， 即係點解要同一個女仔咧？點解要同一個女仔啊？即係如果佢哋唔係有一個好大嘅目的嘅，真係即係我要呢個女仔就係天使要聯繫佢哋嘅。即係如果你有咁，你應該要擺得好啲啦。你要睇到啲係咁，但係而家好明顯佢又唔係呢個意圖㗎嘛。我覺得佢唔係。咁你純粹就係。一个咁样嘅巧合，咁你系想点咧？即系观众点样去解读你呢样嘢咧？咁你如果冇需要解读嘅话，咁你不如将佢分翻开啦，系两个唔同人物，已经冇咗呢个问题啦，系咪？系啦，你反而仲乱咗嗰样嘢。咁我就系觉得你话佢中意飞行，如果你解决唔到，点解有两个女仔咁中意飞行？你其实呢个彭盛华呢、這个你可以持一客户，可能其实只不过讲紧。我哋而家要做一個廣告，係想有接紙飛機嘅，係咪？喂，咁佢話喂，我喺家鄉，我接開係咁樣，其實可能只係咁啫，佢唔需要識得好飛行嘅理論噶喎。咁樣已經可能將佢帶 彭盛華中意 嘅 女仔，唔知係因為佢照顧隻小動物定乜嘢噶嘛？嗰陣係 佢都有同佢講飛行， 有有有， 係啦，就係噶嘛。所以我就覺得你其實只要咁咪已經夠咯，你唔需要夾硬要將佢又擺埋同一個人。你呢位就係令到多咗一啲咁嘅嘢，又或者好似咧講緊係以前喺學校時代嘅，佢話佢畢業前嗰個蘇博文係失蹤咗一個禮拜。 係 佢好 focus 呢件事嘅，講咗一兩次嘅。但我會諗，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失踪一个礼拜。咁当阿余凤芝见到他整隻飞机落嚟自己嗰度嘅时候，喂，呢个人失咗踪成个礼拜，你唔好话系即系好好朋友啦，就算同学，如果成个礼拜冇翻学，你即系都好紧张佢啦，系嘛？你都会即刻走去问佢咩事啊？而唔系佢又就俾人哋拉咗上去，好似当嗰个系一个咁你 好似撞鬼咁样， 即系你点样去？或者就算好啦，我俾你嗰个拉走咗，你之后都会即刻同彭胜华讲，喂，我见到阿苏博文，系咪大家一齐都要去揾佢啊？但系佢又冇处理，佢纯粹摆嗰样嘢系话佢失踪一个礼拜，我觉得佢纯粹只系想俾人知道苏博文嗰个礼拜咧就好专心去做嗰样嘢啦，佢好用心去想。但系你就咁摆咗喺度，你唔觉得你冇谂到嗰件事其实对其他嘅角色系有影响噶？你一咁样讲，而佢嗰突然间出现，而又冇其他同学觉得需要理佢，咁系好奇怪噶嘛？就系呢啲位，我成日觉得喺个戏里面其实系多噶，呢啲令到你突然间睇睇下压咗压嘅位系冇需要噶，我觉得。但系 我谂我自己睇咧，头先点解我一开始拆个剧本嘅时候，我翻去最基本，即系嗰个所谓起承转合或者个主要事件系乜嘢，由嗰度开始出发咧。我谂就系因为佢唔够狠心地搞清楚究竟自己想讲乜嘢，太多嘢想讲，就导致出现咗头先啊 Lucretia 提嗰啲咁嘅状况。好多位咧都系诶嗰度好似有一个点子，又摆一个点子落去，突然间就完全冇一个核心去将啲嘢收窄、修正或者去评判翻自己。 系啊系，嗰、就是那个唔够强啊。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哋做编剧、做导演都好紧要嘅，就系头先 Lucretia 都有提到呢样嘢，就系我提过嘅呢个咁样嘅 terms， 我哋叫 kill your own daughter， 就 系 有阵时你谂到一个再好嘅点子都好，但系嗰个点子如果唔系成就紧你而家嗰个戏最需要做嘅，你要够胆好狠心咁样将佢攞走。而而家呢一个戏就出现紧一个状况，就系佢一开始好明显咧，就系谂到一条桥，就系讲关于咧，即系一对 couple， 两夫妇，佢哋嘅感情有啲问题，而喺你个回忆入边咧，佢哋曾经咧系有啲咁嘅事件发生咗，而到最后呢样嘢咧，令到佢哋咧系和好如初。呢个系本身嗰个主要脉络嚟噶，但系呢个脉络入边所产生出嚟嘅枝节咧，冇帮佢成就到呢样嘢，有太多不必要嘅枝节，甚至系 sidetrack 咗、distract 咗件事，亦都嗰啲咁嘅枝节咧，好多咧系就咁抌咗一嚿嘢出嚟，冇解决到呢、這个好明显系编剧嘅败笔，而导演亦都冇帮手去解决。嗱，呢、這个几典型啊！其实因为我自己做导演会面对唔少嘅情况咧，就系编剧攞咗个剧本出嚟，咦嗰度有一啲嘢系有问题的，咁但系好多时咧，因为我自己觉得做导演就唔系嚟改咗人哋个剧本嘅，系将嗰个剧本老师成日讲就 系 扬长藏。将好的地方我们发挥它，将不好的地方我们想办法，不是遮遮掩掩蒙混过关，是不要再强化它。 是是， 但是很不幸地现在的剧本就是个导演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黄修平自己都有参与，就将一些他认为是心血的东西，认为是好的东西摆下来之后，他没有解决到它。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女朋友了，其实。 是。 最好最好的例子，那个情妇家女朋友。即是那里他是想到一个好的点子，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都只能够靠估，就是好像 Lucretia 讲的方法都是主要是靠估。但是这个靠估我们估到是怎么都没用，因为他真的没有给一个合理的注脚我们去解读。而唔係靠估，我哋係應該解讀而唔係靠估，而呢一個亦都成為咗成個戲到最後最重要嘅敗筆。我唔係話呢個 point 啊，係佢呢一個咁樣嘅籠統嘅問題，係成為咗個成個戲嘅最大嘅敗筆咯。 即係個自我批判唔夠強， 冇錯， 即係唔夠狠啊！佢咧咪猛係話佢問個朋友，佢因為自己余鳳姐要記翻以前啲嘢嘛，咁佢就去問個朋友：，喂，你記唔記得嗰日咧開放日咧？點解你會拉咗我上？喂，你講二十年前嘅呢個一日嘅事， 嗰個真係諗諗 仲要嗰個朋友，仲有個朋友對個朋友嚟講又唔係咩特別大事，我係完全覺得個朋友應該話我唔記得啦， 係 啊， 唔記得啊，大佬， 但係竟然係記得喎，你就覺得 仲話唔知見到佢跛下跛下， 係啊，你 見到好多嘢嘅， 即係我會覺得。呢样嘢又系你，即系你点解？我明白，即系佢要揾个人去系讲，但系你呢个做法系唔得噶，你真系要 ban 噶，真系你要再谂啦，你自己再谂啦。我情愿你系佢其实自己有写日记啊，以前你抄翻日记嚟睇，咁都仲 make sense 啲， 系咪？即系你一定要。逼自己係呢啲方法係解決唔到問題㗎，你要知道，你可能第一個諗都係咁樣，但係你要知道係解決唔到，你要狠心去逼。但係我覺得個劇本呢，而家嘅戲係好多呢啲位，就係你見到佢哋唔夠 膽去話俾自己聽，可以再諗得好啲噶，可以再有嘅。我覺得係可惜嘅係，我見到個大郎係 work 嘅，其實電視人物其實都好嘅，人物都係寫得好嘅。但係就係呢啲位，就係呢啲其實可以好容易解決咗嘅位嚟嘅添。我仲覺得大部分呢啲位可以解決到嘅，就係佢哋冇肯再行多一步，逼自己去行多一步，就係令到成件事咧就好似覺得好多瑕疵位。 即係我自己最大嘅總結就係佢哋即係冇收窄到好清楚話俾自己知，成佢究竟最主要係想講乜，而攞住呢樣嘢去批評翻、評判翻自己想做嘅嘢，邊啲位要留，邊啲位要改，邊啲位要修正咯。呢、這個就係我對成個戲到最後最重要嘅一個即係我睇法咯。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就分析咗啦，哪一天我们会飞呢个剧本啦，咁我哋睇下啦，边一日咧，我哋会飞，亦都希望嚟紧啊陈心瑶啦、黄修平佢哋继续有佢哋嘅制作嘅时候咧，会有更加好嘅作品可以俾我哋睇到啦。今日嘅一剧之本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再见，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